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今次又搶住你，咪開始先 好。 咁頭先問咗你啦，因為咧已經冇乜時間啦，咁所以咧我話盡快講啦。 你話熱帶雨林入面點解個品種特別多？ 係啦， 咁啊真係都考起我，因為我話正所謂知其然就不知其所以然啦嚇。確實咧，你譬如兩極嘅地區咧，個品種就唔多啦，大家知道啦。去到南極、北極啊咁樣，就算係嗰啲温帶嘅樹林咧，都好明顯地咧，佢係得幾個品種嘅啫嚇。好多時我哋去到嗰啲針葉林啊咁樣係嘛，一望過去一望無際就係嗰種嘅杉樹啊嗰種咁樣嚇。咁但係咧一去到熱帶嘅時期咧，即係唔使話真係熱帶，就算亞熱帶好似香港咁啊，你隨時望向呢個山邊啊。啊、即係太平山望落嚟咧，你都發覺哇，嗰、那個樹木嗰、那個品種咧、那個類別咧係多得好交關嘅， 多得好犀利。 所以好似咧，似乎隨住嗰、那個氣候越熱嘅時期咧，或者即係温度高啊，又濕度高嘅時期咧，即係佢能夠容納嗰個品種咧。是很明顯地多了的， 因為它是多到個程度是突然間多很多倍，就不可以用頭先講咧嗰啲搶生態位嗰啲理論嚟講啦。 咁啊點解咧？真 係咁原來其實就係之前我哋講過啲博弈論咧，就講過一個紅皇后競賽啊。係咁就話咧，記唔記得財哥你嘅係咩意思啊？ 咁大家要搏命咁走，然後先至能夠保持喺同一個位 置。就算你要保持喺一個位置，你就要拼命。 係啦。 咁所以咧喺嗰啲熱帶雨林裡面咧，嗰啲物種咧。咁如果你唔多，即係如果佢咧就唔不斷咁樣去演化啦，不斷咁去將自己嘅多樣性加大嘅話咧，咁佢就會俾其他嗰啲生物咧，其他物種咧，咁就會食噶咯。即係譬如話啲樹咧，就可能會俾嗰啲昆蟲啦侵住啊，咁佢就要用不同嘅防守策略咯。咁佢不斷咁要變，咁不斷增加自己個防禦力啦。咁而嗰啲昆蟲啊或者唔同嘅物種咧，咁佢又要不斷咁轉佢自己進攻策略喎。咁之後兩個咧就會成為一個咧紅皇后競賽嘅競爭啦，就會不斷好似軍事嗰啲競爭咁咧，咁大家不斷轉自己嘅武器咯。 唔係你呢個講法咧，我覺得你係解釋話點解世界上咁多物種咧，就基本上都好似言之成理。但係如果你話嘗試解釋點解唔同嘅氣候區域嚇，我哋叫 climate zones 咧，係會有唔同嘅所謂個品種個豐富程度咧，我又覺得好似未係解釋得到喎。 未去解釋。 因為你呢個咁樣嘅咩紅皇后競賽，咁點解你話喺温帶嘅時期温寒帶唔一樣適用咧？ 都適用，不過佢就因為冇咁多嘛。當你 乜但係咁啊，你而家就要解釋點解咁多嘛，係嘛？咁你唔能夠用一個咁嘅循環論證啊，係嘛？因為你似乎就係用嗰個解釋嚟變翻係個原因，咁又唔 係 好通嘅。 嗱咁講啦，調翻轉咁講啦，就係話嗰啲地方嘅話咧，佢適宜生長嗰啲個温度咧，咁就相對嚟講就唔係話咁容易適合嗰啲細菌啦，唔係咁容易適合嗰啲昆蟲嘅生存啦。咁其實呢個就其實話就話好似係一個循環論證，但係其實係個惡性循環咯。即係惡性循環又好，良性循環又好，咁我呢個解釋我當然都覺得財哥你應該就唔係好信服。 我要再諗下先，我要再諗下先。即係如果直覺上我只能夠話咧，就係熱帶嘅即係區域入面咧，原來佢係出現嘅嗰、那個。波動啊，即係話喺空間上、時間上，佢嗰個環境嗰個多樣性咧，係會多啲。咁但係雖然你而家即係噏，我都噏唔到點解啦嚇。但係你話温寒帶咧，喺嗰個環境嚇，即係空間上、時間上咧，嗰個嘅變化咧，係會比較單調啲。咁所以咧就引申到嗰個生物嘅物種嘅多樣性不同。咁但係事實上點解佢個環境會即係多樣化啲同埋單調啲咧？我一時間我都未諗。 其實呢個問題咧，我亦都係非常。只有興趣，但我咧已經係揾咗幾日咧，不斷揾啲資料咧，我係覺得好有趣。但係我覺得最有說服力啦，都係頭先講嗰個啦。但係其他嗰啲我都係即係覺得好值得再研究嘅。大家咁好啦，頭先講完嗰啲一個咁嘅熱帶雨林嘅嘢啦，咁講下啲好多女人都好中意嘅嘢啊，就係花啦。咁全世界咧最大嘅花係咩咧？ 哦，食人花。 哇！ 非洲食人花， 非洲食人花， 成個人都可以食咗落去嘅，即係理論上啦，咁講啦，係有啲小動物可以，如果俾佢捉住都會俾佢食咗㗎， 係， 而且其實我好多時係睇小説睇翻嚟嘅，唔知係咪睇倪匡嗰啲韋斯理或者木蘭花添，即係大概四廿幾年前、五廿年前啦嚇，唔係佢甚至講話嗰啲最大嗰啲食人花咧係會發出一種惡臭嘅， 咁我嗰個就我就唔知係咪叫食人花啦，因為個名可能唔同啦，因為嗰啲香港嘅名唔同，佢叫大黃花。 係咪咧？係咪真係食人花？ 咁香港就一定冇啦，呢啲係喺非洲。 不過佢都係話佢嗰啲花咧，就係話直情係大到係成個人咁樣啦。係 啊 係 啊。 咁之後咧，但係佢咧就好奇怪，佢嗰種子咧就好細嘅，即係會細粒到好似你隻手指度咁細啦。係。咁佢咧直徑咧就係1.5公尺。一點公尺真係話真係成個人啦，重就8公斤啦。咁咧花心咧就係一個空窿嚟嘅，咁就點樣食人咧？直情可以有個細路仔咧可以走入去個花心裡面嘅。 哇！千祈唔好滯添。 係啦。咁第二樣嘢咧，我覺得好有趣。係。咁啊，就係一個最細嘅花啦。 哇！最細嘅花真係唔知喎，呢樣嘢細到 咁啊！呢樣嘢咁啊唔識好正常啦，因為呢個真係要揾資料啦。咁原來呢個係一個咧喺個水裡面嘅一種花嚟嘅，就係叫做咧根平，我突然之間唔記得個名，等陣我再講翻，我揾翻，我睇翻就知噶啦。係啦，就叫做嗱，咁佢呢種花咧 喺邊度揾到嘅？ 冇錯，喺水裡面嘅。 係，但係即係邊度嘅？邊個州啊？譬如非洲、澳洲、美洲、南美洲咁。 嗱，咁呢個咧就有好有趣喎。嚇！咁我因為我揀咗呢個咧，其實都係有原因嘅。係啦，咁原來佢真係全世界都有嘅。係啦，冇錯。咁當然啦，但係佢而家就越嚟越少啦。咁但係一陣間個原因都係嗰啲污染嘅原因啦，係啦。咁但係點解佢有趣嘅地方？呢個叫做毛根蘋， 毛根蘋 叫做毛根蘋，係啦。咁因為佢咧係冇葉嘅，好得意喎。佢係直情冇菌嘅，就直情係連嗰啲莖啦，即係你甚至乎啲嗰啲任何纖維管都冇嘅，係啦。咁佢就直情會細到點樣咧？就係話細到咧係大概1毫米到啦。長1毫米， 長一毫米， 冇錯啦。 mm， 寬都係即係長寬都唔到1毫米噶啦。咁甚至乎咧，你係成個嗰啲大頭針嗰啲針口咧，咁都可能大過佢嘅。係啦。咁但係點解佢咁細咧？同埋頭先講，其實佢係乜都冇過。因為佢個花咧最奇怪就係佢係可以咧，淨係得一塊嘅個花蕊嘅啫，一塊嘅紅蕊啦，一塊雌蕊嘅啫，佢一個好細嘅花嚟嘅。咁其實佢有3個全世界即係世界之最嘅。咁就係話其實佢係全世界最細嘅花啦。咁啊，全世界咧係最細嘅山花嘅植物。 生花。 山花植物 可以咁講。 山花植物同埋咧 ，flowering plant 係啦， 係嘛？即係連埋其他部分，佢都係最細嘅。 咁仲有一樣全世界最細嘅，不過咧，我發覺原來我剪資料嗰陣時咧，我就冇剪圖，咁唔緊要。但係點解我要講呢個花咧？就係話啦，原來佢咧有個進化嘅策略咧係好奇怪嘅，就係話原來佢一路進化咧，佢會一路縮細啦，一路退化嘅。 哦， 即係頭先佢係冇嗰啲莖啊，冇嗰啲根噶嘛，原來佢以前有過，但係佢不斷退化嘅。 係係係。 咁同埋咧，佢會快速咁生長繁殖啦。咁聽落好古怪，因為咧呢個策略咧直情好似調翻轉嘅。即係完全跟我哋諗嗰啲進化論係唔同嘅，完全係調翻轉嘅策略嚟。 其實就我哋而家即係揾好多有啲寄生蟲咧，其實佢都係退化嘅，有啲係啊，即係佢以前係複雜啲嘅，但係佢慢慢咧，佢又揾到個方法嚇，有啲宿主佢寄生入去嘅時期咧，佢有啲嘢就慢慢退化，都有咁嘅現象嘅喺生物演化入面 係。我諗到啦，因為佢咧就係呢種嘅採取呢種策略裡面最犀利嘅一種生物嚟嘅，係啦。咁點解咧？因為咧原來佢話佢咧。咁財哥，你又講下點解啦？我啊想知下點解喎，我就揾到個答案嘅。但係點解佢會越縮越細咧？點解佢會越縮越細粒？點解會發生咁嘅現象嘅咧？ 咁我只能夠用翻頭先嗰個推論啫，即係話可能佢就揾咗種生活方式咧，係靠人哋，即係有啲寄生性嘅。咁寄生性嘅時期，佢咪好多嘢慢慢唔使用人哋嗰啲咯。 係係。咁但係點解要冇根啊冇莖啊，又要越嚟越細粒咧？即係頭先講細粒就可以咁講啦。但係點解要退化咧？ 咁又唔知啊，會唔會係因為佢係要乘風咁移去，咁所以越輕越好咧？ 哦，咁其實都係啦，差唔多啦，即係佢講細嘅話咧，就係話佢可以乘風而去，係 啦， 即係佢甚至乎你可能青蛙掂到啊， 周圍散播咁樣咯， 掂到你都可以去啦。咁佢越細咧，佢嗰啲組織啦、器官啦，咁佢越退化嘅話，咁佢個生殖能力就越高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咧係可以咧，簡單到咧30到36個鐘咧，咁佢就可以生翻個花出嚟噶，就可以複製噶。 哦， 咁唔好話呢個好似好聽落好似都好長時間喎，但係如果你用4個月嘅時間咧，即係話你假設佢係唔會話有啲咩死咗嘅話啦，咁因為之前講過一個米嘅古仔， 即 係天文數 式增長啊嘛， 冇錯啦，佢係去到咧頭先講話時間係即係最低嗰個温度，佢就係一去到10去到30位個零咯。 係啦， 復式精準係好驚人嘅。係 啦，冇錯啦。所以其實佢咧，佢呢種策略咧，反而可以令到佢咧係全世界都好多地方都會有喎。咁、但係個問題又係啦，而家又係啲污染問題咧。咁我聽講咧就已經係睇啲資料咧係話已經係大幅咁樣少咗好多啦。呢啲咁嘅花， 可惜可惜。 係啦，咁講完之後，由財哥你可能 嗱，如果你講生物咧，當然我亦都想講咧，就話究竟最古老嘅生物。 古老嘅生物， 最古老生物咧，其實科學家咧就喺即係地殼嗰啲嚇岩層嗰度咧嚟去發掘啦。咁而家所揾到嘅咧，即係嘅資料咧，應該話係最古老嘅咧。就有喺加拿大揾到一啲嘅化石嚇，咁咧就係、應該如果講最古啊最古老嘅岩石應該係啦、最古老嘅岩石咧就喺加拿大揾到嘅，就大概係40億年。因為其實不容易，我們知道因為現在我們講板塊構造學說嘛，地殼其實由很多個板塊所形成的，而這些板塊是會互相來去運動的，運動的過程裡面其實它有生生滅滅的、有些有斷裂，有些融化，有些直接插了進去回地心那裡樣的，是毀滅的、所以呢你要有一些即剛好板塊它在這個運動的過程裡面，但它原來由頭到尾它都是沒有被毀滅到呢、是有的這樣。而家科學家揾到咧，就喺加拿大嚇嘅岩石咧，就有40億年嘅歷史。咁你知道咧，地球啊，其實都係46億歲啫嘛。即係以我哋而家推斷地球嘅年齡咧，咁其實佢都已經係即係好接近啦嚇。咁雖然都係爭6億年好緊要咯。好啦，咁但係最早嘅生命嘅遺跡咧，咁其實咧就唔係話真係化石嚟㗎啦，因為嗰陣時都保存唔到，但係佢係因為靠佢一啲嘅化學嘅構成咧，佢推斷咧就話，咦呢啲化合物咧，其實自然界咧即係。無生物界咧係製造唔到出嚟嘅，咁樣咧，只不過咧係生物界，尤其是佢有一啲所謂元素嘅同位數啊 ，isotope 啊，記唔記得我哋講碳14嗰樣嘢？咁佢話呢啲咁樣嘅 isotope 咧，原來咧就喺生物咧就先至會即係積聚得多啲。咁佢用呢啲咁嘅蛛絲馬跡所推斷咧，就應該係最古老嘅生物嘅遺跡咧，而家已經去到38億年啦。我哋推到，即係話38億年前咧，地球上面已經係有生命出現。咁嗰個遺跡咧就係喺格陵蘭嗰度。揾到嘅，格陵蘭揾到。咁但係咧，其實喺呢一個過程入面咧，又去到澳洲西部，澳洲西部咧亦都係幾犀利，但係就冇去到38億年。澳洲西部所揾到嘅最古老嘅呢啲即係已經係有啲生物嘅好原始嘅微型化石，即係要用顯微鏡、電子顯微鏡先睇到有啲，就係、去到34億或者35億。年咁上下嚇，格陵蘭嗰就38億年。咁但係咧，我哋要記住咧。其實真真正正我哋有好多各種化石被我哋發現嘅咧，就叫做寒武紀大爆炸，嗰、那個叫 Cambrian explosion 咧，其實咧大概係5億幾年前先至發生嘅啫。咁即係話咧，係由生命最先喺地球上面出現，一路到變成多細胞嘅生命，甚至係有各種嘅甲殼嘅嗰啲咁樣嘅節肢動物啊，咩腔腸動物啊，乜乜物咧，其實係有一段好長好長嘅時間嘅。即係話好長時間咧，地球上面嘅生物都係極其原始。由38億到6億年前咧，如果有外星人嚟到咧。佢就發覺，切呢個星球，哇！原來咁原始嘅，係有生命，不過都係一啲單細胞嘅生命啦，好原始嘅嚇、其實要去到5億幾年前咧，我哋先至係哇！突然間蓬勃發展，就好多細胞嘅生物出現啦。